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all over there. How's it going? I'm sure pretty good. Is that right? So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214. And this lesson is entitled...Hibernation. 我刚才用一个字叫 is entitled, 名称叫做 so this lesson is entitled Hibernation. Entitled 是这样 E-N-T-I-T-L-E 加一个 D, 过去分词。He is entitled to do it. 他有资格做这个事情，除了代表有什么他名称叫做什么以外，也代表有资格。我们说 this lesson is entitled Hibernation.就这一课名称叫做呢冬眠 This book is entitled The Beauty of Nature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大自然的美同样的 He is entitled to do something 就是他有资格做什么事情、啊、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He is entitled to do something 那个时候呢那个 to 啊可以引导不定式短语 He is entitled to 后头放原形动词 to do it 但是 He is entitled to the use of the car 就是他有资格使用的这个车子也就等于他有这个权利 He has the right to use the car 所以 entitled to 的时候 is entitled to 可以当介词后头放名词也可以呢 to 引导不定式短语加原形动词都可以的All right, 我们了解之后我们现在先把今天的文章冬眠先念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好那么准备好了吗 During the winter, some animals hibernate or go into a very deep sleep. Hibernating animals usually hide away in a den, a hole, or a hollow log for protection and shelter during the cold winter months.Animals ranging from ladybugs to black bears, are hibernators. While different animals and insects hibernate, they do it to a different degree. Some are only in a partial sleep, waking from time to time for nourishment. On the other hand, true hibernators rarely wake during their hibernation period. These animals feast before they go into hibernation.Consuming large amounts of food. Doing this increases their amount of body fat and provides them with the energy supply they need during their hibernation. Generally, after a long winter of sleeping, most hibernating animals awaken in the spring with a very strong appetite.这篇文章谈到的是冬眠啊，那就指的就是说一些动物啊，那么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呢，一定要睡高高，那么这样子呢，储存着他们自己的体力，然后熬过这个寒冬之后呢，春天再醒起来啊，然后呢，准备好好的胃口大开吃东西了。现在我们先把这文章内容开始讲解。During the winter， 在冬天的时候 ，during the spring， during the summer 等等都可以这样讲。Some animals, 有些动物啊 hibernate, 会冬眠这边当不及物动词。他怕你不了解这个意思所以用 or 后头放了一个并列连词再用简单的英文解释 hibernate, 或者就是进入到沉睡的状态 go into a very deep sleep, 深睡的沉睡的状态。也就是指的前面的 hibernate。Hibernating animals usually hide away in a den, a hole, or a hollow log for protection and shelter during the cold winter months. 在冬眠的那些动物 hibernating, 这边是分词 现在分词当形容词用修饰这个 animals。在冬眠的这些动物呢 ，usually hide away， 通常都会隐藏起来，在哪儿呢 ？In a den， 在一个兽穴，就是动物呢所待的一个洞穴，就是 in cave，c a v e in a cave， 但 cave 也可以指的很大的山洞 ，a hole 或者一个地洞 ，or a hollow log， 或者是一颗呢中空的叫 hollow log， 代表原木，这个原呢不是原来的原。是方圆的圆啊，这个圆木呢就是那个 tree 那个 trunk， 我们说那个树那个树干叫 trunk， 你把它锯下来之后，那整个那个树干就叫做 one log 啊， one log， 那就是这个因为头尾锯下来就整个一条圆木就叫 log， 啊，或者是一个洞里头，这个 log 这个字啊，中空的圆木里啊，这个 log有一个很好的用法，他睡得跟猪一样，在英文里头我们不能说 he's sleeping like a pig， 也讲说 he's sleeping like a log， 他现在睡觉睡得跟猪一样，像原木一样，像木头一样，他们要用 log 这个字取代 a pig。 他们干什么呢？住在这里头 for protection， 为了保护啊，自我保护 and shelter 以及遮蔽风雨，这个 shelter 在这边是代表安身呢，挡风啦，挡雨啦，这样子住啊。So take shelter 就是这，我们去躲避一下。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now， 现在正在下大雨。Let's go to that place or to that building， go into that building to take shelter， 咱们到那个建筑物里头或者大楼里头躲个雨吧，叫 take shelter。好，在寒冬的时候，他们在那边躲雨或者是避风呢等等的，还有自保等等。Animals ranging from ladybugs to black bears are hibernators。 他说呢，这个动物啊，这个 that 或者是 which range from A to B， 从什么包括什么都有。你这个 ranging from A to B 呢，就等于 including A and B。Animals including ladybugs and black bears 等等，就等于呢 including 的时候呢就 A and B 就不能 two 了， ranging from A to B、那就是有什么到什么都包括，大家跟 from 并用。我们当然它这个 range 也可以当动词用，比如说 Peter has many hobbies， 然后后头我就用分词，就是 which range from A to B， 我把 which 去掉， range 就变成 ranging from singing to hiking。 彼得有很多嗜好， Peter has many hobbies， H-O-B-B-I-E-S， ranging from singing to hiking， 从呢这个唱歌一直到呢就是旅行啦，就是徒步旅游啊，叫做 hiking 健行等等，它都在包括在内，就等于 including singingand hiking。 这些的动物呢，从呢小瓢虫呢一直到呢黑熊啊，它们都是呢冬眠的，这些动物 are hibernators。 While different animals and insects hibernate， 虽然它们有不同的动物啊，不同的昆虫，它们都会冬眠， cause they do it 就等于呢 they hibernate， 可是它们冬眠呢Do it 就是做冬眠这件事情，就等于 they hibernate to a different degree。 他们冬眠的情态，这种情况呢，这种程度是各有不同的。 Some are only in a partial sleep， 有些动物呢也只不过是在部分的睡眠，在冬天的时候睡一下下，然后呢 and wake， 可是故意不用这个 and， 并列连词去掉，动词就要变，第二个动词就要变现在分词 waking from time to time， 同时不时就会醒过来 for nourishment， 来找呢营养， nourishment 就是养分，找寻养分，可以吃的东西偶尔吃一点，他们可能有一些干粮在里头啦等等。 On the other hand， 那么另外呢话又说回来， true hibernators， 真正的冬眠的这些动物呢 rarely wake，就很少呢他们会呢就是醒过来 during their hibernation period， 也就是在他们所谓的冬眠那种时期。 These animals feast， 这些动物呢会吃东西， feast 就是等于 eat 一样的意思啊。 通常的 feast 这个字还会跟 on 并用 feast on something， 那 eat 就不能加 on 了，就 eat something。 这些动物会大吃东西，在什么时候吃呢？这个吃东西就吃的很多， eat a lot， 这个 feast 就等于 eat a lot， eat a lot of food before they go into hibernation， 在他们进入冬眠状态之前，他们会大吃特吃。然后 and consume，他故意把 and 去掉，第二个动词变现在分词，你看常可以看得到这种句型。 consuming 就等于 eating 或是 drinking large amounts of food， 喝吃喝一大堆的一些大量的这种食物。这个 amount 我们说过它是跟不可数的名词并用， he has a large amount of time， 他有很多的时间 free time， he has a large amount of money， money 这个钱，Money 这个字不能数，不是钱不可以数，钱是可以数的。这个 money 这个字你不能讲 one money, two monies， 所以都要用 amount 这个字用法。那么同样的，如果是可数的话，就要用 number 这个字。He has a large number of friends， 他有大量的朋友，许多朋友，后头要放复数名词。好，我们接着往下看。Doing this， 这样做的时候 increases their amount of body fat， 就可以增加他们这种量，体脂量，就脂肪含量。And provides them with， 同时也提供他们什么东西。 Provide somebody 一定要加个 with 用法，要现在就要记起来。 I'll provide you with everything you need， 你需要什么我都全都可以提供你。 I'll provide you with something， 这样用法。提供他们呢大量的这个能量的这种来源， The energy supply 这种供应，什么能量供应呢？ Which they need， 他们所需要的。 During their hibernation， 也就是他们在冬眠的时候。 Generally， 一般来讲， After a long winter of sleeping， 经过漫长的这个冬天的睡觉之后呢， Most hibernating animals， 大部分的冬眠的这些动物呢都 awaken。 Awaken 就等于 wake， 好，就等于 W-A-K-E， wake up， 也等于 awake 这个字。好， awake 可以当形容词，但它也可以当动词用， awake， awaken， awake， wake， 三个字都可以使用，或是 wake up in the spring， 在春天就醒来。醒来的时候怎么样呢？ With a very strong appetite， 胃口大开，很强的胃口。 I have a very good appetite， which means I can eat a lot now， I'm hungry now， 我现在很饿了，我口味很好，好，胃口很好，就这么说。好了，我们现在再把这篇文章要跟读一遍啊，这样。Hibernation. During the winter, some animals hibernate or go into a very deep sleep. Hibernating animals usually hide away in a den, a hole, or a hollow log for protection and shelter during the cold winter months. Animals ranging from ladybugs to black bears, are hibernators.While different animals and insects hibernate, they do it to a different degree. Some are only in a partial sleep, waking from time to time for nourishment. On the other hand, true hibernators rarely wake during their hibernation period. These animals feast before they go into hibernation, consuming large amounts of food. Doing this increases their amount of body fat,and provides them with the energy supply they need during their hibernation. Generally, after a long winter of sleeping, most hibernating animals awaken in the spring with a very strong appetite.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好，这篇文章完之后呢，大家要自己念哦，拼命这样念它，从慢速这样念起来，念了几十遍、上百遍之后呢，用英文自己这样讲，我做个示范。比如说，像刚才的冬眠这个问题，我就讲 ，Hibernation refers to a period of time in winter when some animals are in a state of sleeping without eating anything.These animals do so usually in a cave, a den or something, a hollow log, of course. Animals from bears to small insects like ladybugs are in the habit of hibernating before they hibernate. These animals will eat as much as they can so as to store fat for the cold winter. Months later, or several months later, a few months later, when spring comes, they will wake up with an empty stomach and a very good appetite, which means they must go hunting for food or they might starve to death. Starve, 也就是 S-T-A-R-V-E, 否则他们就会饿死。比如说我就做这个示范，相信大家呢也可以呢这个也可以这样学习。因为这个的功夫要去经过大量的这种阅读和练习才有办法的。现在我们就是翻页过来看一下awaken 的又有意思跟用法，我把它写得很清楚在语法里头。像 wake,这个代表当及物动词，也可以当不及物动词，使某人醒来或自己醒来。它常常跟 up 并用，它的三态是 wake, woke, woken。I usually wake up at 5 every morning. 我每天早上通常在五点就醒了。The noise woke the baby up. 过去时就用 woke。噪音把小宝宝给弄醒了。John lives in the countryside. 约翰住在乡间。也可以讲 John lives in the country.Countryside 跟 country 一样的意思。Every morning, 因为两句没有连词，所以我用分号连接。每天早上 ,he wakes up to, 你看随着什么醒来要用 to, he wakes up to the chirping of birds, 鸟的叫声这样醒来。那个随着什么跳舞也是用 to, let's dance to the music, 不要用 with the music, 你用 with the music 就抱着这个音乐跳舞了。Dance with somebody, 跟某人一起跳，抱着他跳。但 dance to the beat, 就节奏就要用 to 的用法。好，那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用法。随着什么醒来也是用 wake up to 的用法。好，我们来看一下 ,by the time I got back home, 等到我回家的时候 ,dad had woken up, 他已经醒了过来 ,and started to take a walk in the park. 然后呢就开始在公园开始散步了。好，我们所以可以注意这边讲的注意 wake 只做动词等于 waken 啊，好，就是它的时代是 wakened 不过现在 waken 这个用法比较少用了。接着我们看 be 的部分 awake 时醒来，它也可以当不及物动词醒来，它就等于 wake up， 它的三态是 awake awoke awoken。 When did you wake up this morning?或者就等于 When did you awake this morning? I awoke. 好，这边讲啊 I awoke to find my car stolen. 我醒来的时候呢就发现到什么呢，我的车子被偷了。I awoke 的过去时就等于 I woke up to find my car stolen. 我醒来时却发现我的车子被偷了。Be sure to awake me. 也就等于 Be sure to wake me up at 7 tomorrow morning. 明天早上务必要在七点钟把我叫醒。注意awake 做不及物动词时也可以等于呢可以跟介系词 to 并用，形成下列短语 awake to something， 察觉明白某事。比如说 few young people 或者 few young smokers， 很少的这种吸烟者，年轻的吸烟者呢 awake to the dangers of smoking， 或是 awaken to， 或是 are aware of， 了解到就是所谓的抽烟的危险，就猛吸烟呢，将来呢到了得了病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我们看 C awaken， 它也是时醒来，也可以当不及物动词醒来。 Don't awaken me while I'm sound asleep， 当我在 睡熟的时候，这个 sound 这边当形容当副词用，就是 asleep 睡得很熟的时候，不要把我叫醒，就 Don't awake me， Don't wake me up。 Every morning I wake up toThe chirping of birds， 也就是 every morning I awake to the chirping of birds， 或是 every morning I awaken to the chirping of birds， 随着什么醒来一样啊。注意 awaken 做及物动词时也可以表示唤醒，尤其指的某种意识形态或某件事情。你看它也是跟 to 并用。 We should awaken youngsters to the dangers of taking drugs，我们应当唤醒年轻人对吸毒的这种危害要了解啊，他这个意识这样子哈。好 ，awake 这个呢，那也可以当形容词用，表示醒的。D 这个部分说明了 ，I didn't sleep last night。 他说我昨天晚上呢，我根本就没有睡觉。I didn't sleep last night at all. In fact, I was wide awake thinking about how I should solve the problem. 我昨晚一点都没睡，脑子里一直想着我应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本科倒数第四句 on the other hand, true hibernators rarely wake, or wake up, awake, awaken, 都可以用 during their hibernation period. 相反的真正的冬眠动物冬眠时鲜少呢、会醒过来。还有第三本科最后一句 generally after a long winter of sleeping, 通常呢一般而言经过漫长的冬眠之后呢 most hibernating animals, 大部分的这些冬眠的动物呢 awaken, 或是 wake up, awake, 都可以用 in the spring, with a very strong appetite. 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发觉一个概念 wake, awake, awaken, 几乎都是通的都可以这样使用。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牢记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774和 FM 92.3。Emergency, someone come and rescue me. Help me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 All my wanting's got to stop. I need some love to fill me up. Come in close and hold me tight. Singing, ooh, a chemical reaction. Ooh, a fatal attraction. Ooh, I gotta get some action now.Chemical reaction, ooh, a fatal attraction, ooh, I gotta get some action now. This has gone on far too long, I feel a change is coming on, that's gonna make me feel alright, oh yeah. Please release me from this stage, don't delay, don't hesitate, I feel a rising up inside.Ooh, a chemical reaction, ooh, a fatal attraction, ooh, I gotta get some action now, I wanna have some. Ooh, a chemical reaction, ooh, a fatal attraction, ooh, I gotta get some action now.This chemical reality is what I need to set me free. Oh yeah. And when it comes to push and shove, I need some help from up above. I gotta find this thing called love. Ooh, a chemical reaction. Ooh, a fatal attraction. Ooh, I gotta get some action now. Ooh.Chemical reaction, ooh, a fatal attraction, ooh, I gotta get some action now. Girl, you know what said me love you all the while. Love is like a puzzle, love you set them like tile top. Girl, you know you are the nicest thing. Love how you rock, I justOh, you swing, look like the prettiest rose in the morning. I wanna like to stick you in my rose garden. Come on to me, you get the physical attraction. Love is like this, like a chemical reaction. Ooh-wee. Ooh-wee. Ooh-wee. Ooh-wee. A chemical reaction. Ooh-wee. A fatal attraction. Ooh-wee.Some action now. Ooh, a chemical reaction. Ooh, a fatal attraction. Ooh.